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苍苍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海水一方。 而此时，绿蜘蛛的血已凝成了记忆。 我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他身旁，无奈前有险滩。道路又远又长，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它的方向，却见依稀仿佛它在水的中央。 发酵过的女人，你那春天般的骨头被蓄意偷换，只留下冬天在你内部扎根。最善意的恶， 我愿逆流而上，与他轻言细语，无奈前有险，曲折无疑。 这是电影《在水一方》的主题曲，琼瑶填词，林嘉庆谱曲。而这个版本呢，是轮回乐队为了纪念邓丽君所翻唱的版本。